大家好，我是肥佬黎。咁啊，今日系2018年嘅1月1号。上个礼拜冇做节目，咁啊，梗系休息啦，系咪？因为有屋企噶嘛。咁但系如果今日都唔做节目，就好似唔系咁好啦。因为咧，过往一个礼拜，梗系好多消息听到啦。咁保险亦都即系正式掀起个战慢啊，所谓叫做。咁所以今日唔做节目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即系少咗节目讲选举咧，我都觉得大家都好似闷闷地。咁所以咧，今日就梗系录特备录 live 啦。咁今日得我一个啫，咁就其他嘢唔讲啦，啊入正题啦。咁上个礼拜六就开始，大家会喺网上面听到即系啲新闻啦，又或者大家都会知道个消息就系马草黎参选。咁件事呢其实就即系并唔系所谓叫二元分法，好简单咁去睇嘅。咁我尝试下用我嘅表达能力分三节，分开唔同嘅时序啊，或者分开唔同嘅层次去讲呢件事。即系如果你唔系用一个认真嘅角度去思考成件事嘅话咧，你系冇办法达至到一个理性嘅判断嘅，因为你唔可能纯粹就系话就住一个我识嘅人佢出嚟参选，于是我观感上就觉得佢系 A， 又或者佢系 B， 佢系 C， 因为个选举嘅玩法唔系大家喺网上边打飞机，即系唔系一个 Facebook 嘅投票，亦都唔系喺 Facebook 揿个 like 又或者揿个 share 又睇段片咁简单，系你对究竟一你对香港嘅民情有几了解，第二你对香港嘅社运有几了解，第三你对港岛嘅选民有几了解，呢三样嘢先至令到你会对呢个选举又或者对某一个人出嚟参选会有一个更加全面嘅了解。你要了解咗三个人，你要了解咗三个人佢做緊乜嘢，你先会知道成件事到底发生緊呢件乜嘢事。你系唔可以纯粹从一个社运抗争者嘅角度去睇晒成件事。原因好简单。因为社运抗争者喺个社会上面只系 30% 嘅持份者。有 70% 你可以唔睇，你可以唔理，咁但系咪等唔等于佢唔存在呢？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呢 70% 嘅人唔参与社会运动，即系 let's say 简单嚟讲，投票系一个社会运动，因为系一个选民认受性嘅一次彰显。人投票你系冇办法彰显到究竟个社会嘅公民想参与几多。第二就系话，你唔令到啲人睇新闻，嗰啲人系唔会参与嘅。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明白好多人有啲蓝丝老婆啦，咁在下唔系，千祈唔好入我数。咁但系如果你老婆系一个蓝丝，又或者你老婆完全唔睇新闻嘅，咁你系咪同佢离婚呢？咁唔系噶嘛。咁你老婆完全唔睇新闻啦，第一步你会点样令佢睇多啲新闻，或者睇多啲报纸呢？即系假设你原来知佢 Facebook 完全系冇01、冇明报、冇苹果乜春嘢新闻媒体嘅 post 都冇嘅。咁又对呢样嘢冇兴趣嘛？咁你梗系要循善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令佢开始接触新闻呢个媒介，令佢相信新闻原来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帮助到你思考嘅。又或者你有啲人唔识咧，新闻系一个好嘅渠道去了解你个世界以外嘅嘢，系佢个世界啊。咁希望你会睇多啲新闻，认识多啲嘢，从而培养到一个理性思考。屌你，这个先系原因，点解你要令到每一个人都睇多啲新闻？咁所以你见到有人唔睇新闻，又或者身边好亲嘅人唔睇新闻，即係你做嘅嘢唔係要屌柒佢，唔係要闹走佢，唔係冚佢一巴，唔係同佢离婚，而係你要低声下气循善诱咁同佢讲点解你要睇新闻。初时更加要搵一啲佢有兴趣嘅嘢令到佢睇新闻，呢一样嘢先紧要。你係唔可以第一日你就已经同佢讲一啲好 heavy 嘅嘢。你唔可以第一日叫佢睇新闻，要同佢上堂去恶补咩叫一地两检，去恶补乜嘢叫做修改议事规则。啲佢唔撚会明㗎呢啲嘢。你第一样嘢要同佢讲，原来你做瑜伽有啲咩新嘅方式去做，有啲咩新嘅衫去做，有啲乜嘢新嘅辅助嘅器具去帮你去做。哦，原来瑜伽以外呢，原来好多运动嘅时候都可以呢帮你调息你嘅身体嘅。然之后话俾佢听，我哋调息完身体之后呢，你就 quota 多咗啦，我可以食嘢啦，咁攞起本医答嚟睇下，哦，原来边度有好嘢食，原来边度啲嘢食呢可以咁样整嘅。你睇开咗医答， 会唔会睇下斯达啊？会唔会啲明星你会鍾意啊？你唔睇大台啫，大台啲明星啲姐仔几靓㗎，陈豪几靓仔㗎，你不如睇下王祖蓝啦，佢咁搞笑。咁你睇完斯达，你讲你总会立下立到其他 post 㗎，你先慢慢去了解呢个社会发生嘅咩嘢。你仲要第一样嘢了解嘅绝对唔系政治新闻。你第一样嘢要了解系你社会发生嘅啲咩事。最简单嘅就边度撞车啦，边度死人冧楼啦，边度火烛啦。好啦，如果佢了解一单火烛嘅新闻，譬如喺牛头角迷你仓大火咁样，佢要了解嘅唔系淨係发生咗一场火灾，而系乜嘢导致到呢场火灾救唔熄。哦，咁可能佢会了解一下咩叫消防洒水系统啊，咩叫旧楼啊，点解呢啲迷你仓原来而家系冇监管啊。佢先会开始明白到一个立法会究竟系做紧乜撚嘢。如果呢啲嘢你唔低声下气循循善诱同佢讲嘅话呢，你唔同佢讲你嘅衣搭有几好睇呢，佢系唔会睇到 A， 唔会睇到 B， 更加唔会睇到国情嘅。你呢啲美即系你啲嘢所有嘢唔了解嘅话呢，个下场得一个，咪大家当冇事发生过，咪继续做你嘅人咯，系嘛？咁你工继续要翻嘅，对好多人嚟讲，生活系冇变过嘅。不过呢一样嘢系咪你觉得你系一个社会运动参与者应该做嘅呢？你自己思考下。你唔了解呢一样嘢呢，你系冇办法明白你个 scope 以外嘅人到底点睇你哋呢一班喺社会上面争取緊一啲较公平嘅待遇，又或者争取緊一个相对地较公义社会嘅一班人。你如果唔明白佢哋点解唔明白你呢，你系冇办法同佢沟通嘅。所以你要做嘅系一个传讯工作。即系话好似一个传教士咁样。冇办法，你硬憎耶稣都好，你嘅角色就系咁样。你讨厌呢个工作，如果你想个社会向前行，你都要做呢一样嘢。更加上你唔可以 day one 就同佢讲咩叫啱咩叫错。啱嘅嘢一定要做，错嘅一定要坚决反对到底。呢、这个叫做原则。嗰啲人系唔会理你嘅。嗰啲人个 scope 唔系咁諗嘢。你要尝试下将你自己代入佢嘅角色，佢嘅思维，去令到帮佢諗下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佢了解呢个社会。呢、这个系最紧要嘅。呢一样嘢我讲咗两年，由2016选举之后到而家，冇两年其实年几啊屌，即系呢个系最紧要最紧要，大家而家可以坐喺度嘅事，即系坐喺度做嘅事，因为喺你将来睇到十年八年，我唔会觉得有一样势力系可以号召到500,000人冲上街，大家有一个简单清楚唯一嘅要求。可以系撤回一地两检，可以系重启政改，可以系乜乜乜乜乜乜。但系问题就系冇咗呢一个大家对呢件事嘅 eagerness， 你点解要上街？你冇一次大型群众运动嘅话，我唔觉得个社会有任何改变。如果你唔从一个最小嘅目标开始去，慢慢将你嘅目标放到近少少。慢慢去完成少少嘢，去完成10件小事等于完成咗一件大事。你冇呢个 mentality， 你唔好话俾人听你参加社会运动。你唔好话俾人听你一步到位你要争取啲乜嘢嘢。因为你只係鸠讲。冇人话俾你听3个月之内可以减20磅。唯有你就係相信一个礼拜我可以减到5磅。第二个礼拜我都係减到5磅。第三个礼拜只係减到2磅啫。第四个礼拜减到1磅。但是你每日做的事你要持之以恒，希望第5个礼拜你会减多些，希望在一个目标之前达到你认为你做得最好的成绩。这个就是萧若元讲了很久的抗争运动的模式，是要每一步小小的步步进逼，令到政府退让。你并不是 set 一个他完全没办法达到的价钱，你要逼令他屈服。这个不是谈判，这个纯粹是小朋友扭买玩具，没意思的。这些东西如果听不明之前我这9分钟讲什么的人可以熄机听，即是不能听算了，就有他以后没能听我节目，没意思的。这个世界2018年是对大家的一个新的开始。第一样我想大家做到的事就是将梁振英忘记了他，忘记了他不等于你要永远忘记他做过什么事。 但系问题，2018年唔系再讨论梁振英嘅时机。第二个人，你就系要将黄毓民抛入雪柜，好紧要。因为如果大家系有一个目标，要去令到一啲即系大家点解喺花生台听节目系好大原因，就系因为大家憎黄毓民。黄毓民已经唔值得讲啦，因为点解瓜捻咗啦嘛。即唔系死啦咗，而系喺呢个社会嘅政治光谱嚟讲，佢已经个影响力系比一年前又或者比两年前细咗好多好多好多，而且我觉得佢都冇乜能力再播毒，因为佢一走出嚟播毒嘅时候咧，会有十倍，即系我哋呢啲咁嘅人，又或者系仇思达呢，唔系系黄杨达呢啲咁嘅人，又会将住佢嘅。咁你话黄杨达会供翻出嚟，我觉得机会都唔会大，因为仇思达都好卵劲啦。咁所以呢啲人呢，你係要有一点係将佢摆入雪柜，即係暂时呢一样嘢唔可以我哋思考当中，我唔係为咗呢啲嘢生存嘅。但係你2018年可以第一样嘢係諗嘅，係你諗下点样可以逐步改变呢个社会。OK， 听唔明嘅又係完全唔好听啦，即係你唔会对我以后讲嘅两三节係有共鸣，又或者你会知我讲咁嘢嘅，你可以熄机啦。好啦，讲咗咁大段开场白，我仲要讲，而家你对呢个选举嘅判断系点样？我系讲过一万次，连 candidate 都冇，又或者连新闻都冇，你系唔会对个选举有任何嘅认知，你系唔会对个选举有任何感觉嘅，所以唔会太早去评论选举。之前我好少讲，但系 once 啲人开始供出嚟啦，夹咗个头出嚟啦，你就可以谂下呢啲人夹出嚟。你身边嘅人嘅 feedback 系点样？唔喺你身边嘅人，同你意见唔同嘅人，佢哋点样评论夹出嚟嘅人？然之后你睇到个社会嘅反响，睇到个 Facebook 嘅反应，你先知道大家对呢啲人个初步嘅感觉系点。最重要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媒体对呢啲人感觉系点。OK， 第一点讲，这个选举系完全冇气氛嘅。点解选举呢系喺3月11号进行，系喺财政预算案之前后举行。而呢个财政预算案大家都会预示到林郑嘅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呢系必然喺社福政策又或者好多经济政策上面系会有好多你话派钱又好，你话纾解民困又好，你话好多即系共享经济成果嘅措施会出台。喺呢个咁嘅社会气氛底下呢，你好难叫一啲个心在于投票同唔投票嘅之间嘅人去行出街去踏入投票站投个票。唔系你同我啊，我系一定会投票嘅，如果我有票投嘅话。唔系你同我。对一个日返朝九晚五又或者一个做緊小生意嘅人，佢系唔会理你争取緊乜嘢，佢唔知你争取緊啲乜嘢。即系等于你老婆唔玩 Facebook 嘅，佢唔会明白点解你一日供住个 Facebook， 一日碌唔捻明啊！直至到边一点佢会明咧？直至到佢会识淘宝，佢就明啦。哦，原来哇，好捻多嘢睇嘅，哇，原来网购系好捻多嘢买嘅，咁佢系买多啲先。你一定要用呢啲嘢导佢噶，啊！如果唔系，佢就一日净系识得同啲仔玩啊，一日净系识得养猫养狗啊，同嗰班八婆去即系试化妆品啊，咁嘅啫。咁你諗下，你如果想改变呢个社会，你系咪避撚咗佢，即系同佢结婚，即系唔系同佢离婚就算撚数呢？唔系㗎嘛。你尝试下叫佢邀请佢进入你个世界。又或者尝试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令佢了解原来呢个世界有啲咩对佢嚟讲系有价值嘅。咁佢先至会去俾少少时间了解你做紧咩嘢。投票系一样嘅。如果佢冇嘢了解你做緊嘅嘢，對於佢嚟講有咩迫切性呢，佢係唔會投嘅。如果你同佢講咗三個月，話俾佢聽咩叫 DQ， 佢都係冇撚反應。話俾佢聽一地兩檢有幾重要，咩叫割地俾大陸，咩叫入咗個大陸月台會俾人打靶。如果佢覺得係冇反應嘅時候，你係唔可以一路 sell 佢呢個原因 sell 到2047㗎，佢係唔會明㗎嘛。即係你譬如你溝女，你要争取佢嘅信任，你今次送花佢唔奶，送十次花佢都系唔奶，下次你唔好送花啦嘛，屌你送花好卵蠢啊嘛， 你应该送咩呢？不如下次可唔可以送下啲首饰呢？唔一定钻石嘅，链得唔得？哦，链原来你唔戴链嘅，唔戴颈链，手链得唔得？哦，唔戴手链系因为对银敏感。喂，个手绳戴唔戴啊？又或者首饰都唔啱嘅，不如送啲实际啲嘅嘢，表啱唔啱啊？又唔一定捞啊，送只 Apple Watch 俾你系咪？我哋一齐做运动。咁呢样嘢都唔捻啱嘅，哦，无聊嘢得唔得啊？发夹得唔得啊？再唔系电话得唔得啊？你系要不断从呢个 try and error 嘅模式去试佢究竟对乜嘢系有反应，佢有反应嘅嘢，你收到佢嘅 feedback， 你俾多啲嗰类嘢佢，佢先至会信你多啲。沟女系咁样沟噶嘛？你唔能够就系话，喂，我今次送玫瑰佢唔捻中意，以后屌你咩送乜嘢花俾你都唔捻理嘅，以后都唔捻送啦。咁你嫌你又话想沟佢，你沟个第二个咯，唔系你话你好捻中意佢，咁你就唔该投其所好啦。咁你又唔投其所好，不断话俾佢听，喂，玫瑰花几咁靓，玫瑰花代表咩啊？系咪爱情啊嘛？代表炽热嘅爱情啊嘛。虽然有刺，但呢一样嘢好美好，好靓嘅，系嘛？我送十一支玫瑰花俾你，佢唔明就唔明噶啦，你唔好咁萌塞啦。所以第一步系投其所好。好啦，头先讲紧投票，如果佢觉得一技两检唔关佢事，佢又觉得 DQ 又唔关佢事。咁有啲咩关佢事呢？你问，即係你问我，我唔知有啲咩关佢事，但係绝对我唔会讲呢两样嘢，唔会攞呢啲嚟做题目嚟叫佢投票。咁当然就係话唔係，其实呢就我目标就唔係想佢投票俾我嘅，我想第二啲人投票俾我嘅。而嗰啲人好真係好介意 DQ 呢件事，对 DQ 好有共鸣。咁亦都讲到尾啦，即係点解有呢次草选系因为 DQ 咗几个人㗎嘛。咁嗰啲人系理论上必然会投票俾我，系嘛？因为佢关心政治，关心 DQ， 呢个毋庸置疑嘅。如果有两个人同样攞呢个议题出嚟，话俾人听，我好关心 DQ 噶，系嘛？我觉得 DQ 好唔捻公义噶，我觉得政府根本系打捻横嚟噶。咁呢两个人系咪争紧票咯？系嘛？原则上系咁啦。咁如果喺呢个香港度，你见搞咁多次游行？唯一次啊，好撚多人遊行嘅就係啱啱 DQ 完之後啦。咁當然老老實實嗰樣嘢係關眾志事啦，因為你覺得咁大嘅政府恰啲後生仔係好撚無恥啊嘛，係嘛？咁但係問題若糧油嗰次係咪咁多人咧？唔係，即係你會明白社會對一啲你認為緊要嘅事咧，佢嘅判斷係可以好 diverse 嘅，即係可以好南北兩極嘅。有啲人就好，即係佢議題爭少少。因为有啲人自己攞嚟嘅，有啲人觉得，有啲人觉得就係话，喂唔係喎，呢班小朋友好乖喎，点解你都要 DQ 佢呢？仲要佢得做完一年之后你先 DQ 佢，我觉得好唔公义囉。有啲人係咁諗嘅。咁问题就係话个游行人数可以争咁远。咁你諗下，唔游行嘅人究竟諗緊啲咩嘢呢？点解佢唔出嚟游行呢？呢个需要思考嘅地方。咁基于呢几个月呢，係真係冇乜重大事件发生。而又基于个财政预算案个社福政策方面咧，又或者经济政策方面咧，即系我预计，我唔会觉得有啲好争议性大嘅措施出咗嚟，会令到大家突然间对社会嘅投入感好重，突然间要出嚟抗争。咁于是今次补选，尤其是补选啦，即系我觉得个投票率系唔会高嘅，因为你而家可以拣啲 candidate 有几种颜色啫，有几种嘢啫，冇乜几种嘢。你立法会如果是一个换届嘅选举，红黄立黑咩形状嘅人都有嘅，方国山你又啱，范国威你又啱，咁新东有好多选择啱，再唔系咁你选个建制派又得，咁即系对于全香港人嚟讲个选择系多好多嘅。问题就系补选，大家都知道补选系要你票数起，即系要过半先会赢嘅，唔系一个比例代表制嘅选举嘅。咁你少好多人争噶嘛？问题就系话，你又能唔能够有一个人可以团结到所谓叫过半选民嘅支持呢？喂，呢个唔系易事嚟㗎喎。罗冠聪得唔得？唔得喎。佢票数喺2016嘅立法会选举都唔过半㗎喎。咁你凭啲乜嘢话俾我听，周庭参选佢攞个票数一定又有中间泛民支持，又有众志支持，又有啲大妈支持，跟住仲有啲本土派支持。砌埋晒啲票先可能过半。我唔知喎，真係。即当然就係话，喂，泛民主派梗係对 DQ 好撚熱切啦，咁啊俾曬票周晴，唔係周庭咁，合理嘅呢一樣嘢係合理嘅。問題就係話個投票率低，係嘛？我都覺得陳家沛唔會贏，即係呢樣嘢我之後會講到。點解千揀萬揀揀個陳家沛咧？即係我唔覺得佢特別 sharp 醒嘅喎，即係而且港島已經有一個葉劉喺度啦。你會知道呢一次選舉最重要陳家沛出選嘅原因係因為佢練兵。2020佢可能唔出港島，除非立法，即係除非葉劉唔選啦，又或者佢覺得2020之後佢會選到 CE 啦。佢如果選唔撚到嘅話，佢選到啊自然即係交棒俾陳家沛啦。佢選唔到嘅話，陳家沛咪轉區咯。佢都希望我第二個嘅新民黨嚇、啊，即係意思係咁樣樣。咁問題就係話，既然大家都即係覺得一致睇淡建制派，咁點解呢個選舉氣氛會突然間熾熱起來呢？係嘛？第二個原因即係建制派係唔會同你炒熱個選舉嘅，即係點解2016投票率咁高，又或者 particular 港島有幾個票站係要投票投到半夜咧？事實上有啲議題或者有啲價值觀係兩邊嘅陣營都覺得係好需要守護嘅。有啲人覺得香港係好需要繁榮安定，有啲人覺得香港係需要守護佢嘅法治，又或者守護唔好俾佢赤化咁諸如此類。係兩邊人都有佢嘅思想喺度嘅。咁我想問，如果你真係想改變呢個社會，到底你會動支咩旗出嚟 ？OK。第二个原因，这个社会即是这个补选不会咁刺激的原因是陈家沛是一个很乖的人。即是他不是一个对住个 cam, 即是三秒钟有三逼的人。即是你不会幻想到他是一个梁振英，他讲三句嘢就撩兴你㗎啦。他都不会好似唐英年咁讲三句嘢你就觉得有一句嘢可以拿出来抽水㗎啦。是吗？不是那些人嚟嘅。咁好啦，周庭啦。你觉得周庭是咩呢？周庭是一个好啊，即系好思想敏锐嘅一个女仔啦，即系起码我接触系啦。佢讲嘢都系好正路，因为佢背后代表住一种咩价值？你睇到众志嘅文宣，你会完全闻，即系完全闻到阵味嘅。乜嘢系罗冠聪，乜嘢系周庭啦？不过罗冠聪有种，你会觉得有啲嘢，有啲嘢，虽然佢年纪细，你都觉得可以俾一次机会佢去做。但系你问我。即係作為一個30多歲、40歲嘅人，嗰啲嘢一個20多歲嘅後生仔做得到，唔等於一個20多歲嘅女仔做得到。坦白講，而且周庭嘅 tough， 你係會有啲人會懷疑嘅，即係大家會懷疑嘅原因就係話，學文思潮嘅時候，佢急流勇退啦。咁當然受到嘅壓力，好多時係來自屋企，你自己冇得揀。即係我完全唔係喺呢方面要有啲乜嘢對於佢嘅評論，而係話呢一樣嘢係俾到選民一個感覺。如果真係要頂嘅時候，你會唔會走咗去？即係當然就係話，喂，佢可能大咗幾年，佢可能識諗噶啦，而家會頂住咧，唔奇，真係可以嘅。問題就係話，如果有人覺得佢企唔住，係咪會唔選佢咧？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佢唔一定，佢唔選佢，佢最多咪唔投票咯，因為其他嗰兩個藍絲嚟噶嘛。一个黄丝，两个蓝丝，咁佢系一个泛民嘅支持者，佢觉得周庭选唔落，即系其实大部分人当然会含泪投票啦，当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啲人觉得就系话，我都系决定唔算啦，我含泪都投唔到落周庭度，咁你系吹佢账咩？系咪？咁即系你明白，即系有啲人觉得自己系黄丝，但系会咁谂噶嘛？吓、啊，仲要你成日俾自己一个问题就系话，所谓叫黄丝咧，其实喺呢个社会上边咧，得三成人嘅啫。你唔好觉得系咁多先得噶，仲要系你要呢三成人箍齐佢出嚟投票，你先有翻个投票率。你有机会箍唔到噶嘛？即系唔能够，因为你系黄丝，你有一种太浪漫嘅思想，就系话我觉得咁样做系啱，所以我咧只要出个真心咧，所有人都会咧就听我讲，听我呼吁嘅，出嚟即系支持我嘅。即系呢个社会唔系咁运作噶嘛，仔。大家唔可以咁。唔可以浪漫到一个程度，咩都唔理嘅。OK， 今次嘅补选系香，即系港岛嘅人对 DQ 嘅表态，呢个系毋庸置疑嘅。冇 DQ 系冇呢次补选嘅。咁但系你系咪可以单单等同咗所谓叫游行几多人会出翻晒嚟投票，又或者而家对 DQ 嗰个感觉仲系咁炽热？ 大家一定要行出嚟，即係支持翻周庭入立法會咧。我其實係唔好，即係我其實係唔知嘅，因為呢個議題，即係衰啲講句，其實係已經玩爛咗。玩爛咗嘅意思唔係對與錯嘅問題，而係話有啲嘢咧，霎時之間，你即係你同我講，屌你曼聯和三場波、啊，好撚緊要啊！真係好撚緊要，啱啱和嗰刻。94分钟吹鸡嘅时候，我觉得好紧要。但系第二朝你问我，屌我最多咪唔睇两个新闻，和咗咁下一场波都要踢噶，对我话顿，你明唔明啊？日子要过噶，咁你觉得我嗰场波好啦，嗰、那个赛果令我好触动神经，我会唔会今日突然间又哇扑街又和紧咗三场？咁紧张嗰个唔系我咯，摩连奴啫嘛，唔系我嘛。咁我系大黑 fans， 我系曼狗，咁唔等于我就话，哇！我有啲即刻我有咩做咧？不如我今日买件波衫啦，不如我去酒吧撑佢啦，不如我下次买重啲佢啦，就以示支持啦，又或者买重啲对家啦，平衡下自己心理啦。我系唔会做一样咁嘢，人嘅心情会平复噶嘛。即系最主要就系话，你唔系生活喺叙利亚嘛？你如果系生活喺一个打紧仗嘅地方，日日枪即系枪林弹雨咧，你会有感觉强好多噶。问题就系话你下边系咪日日示紧威啊？你下边系咪日日起含含啊？唔系啊嘛，大家有冇饭食啊？有冇电？有冇热水冲凉啊？有冇地铁搭啊？你份工月尾出粮会出少咗啊？唔会嘛？咁你点样 sell 港岛人、啊？唔系 sell 我、啊，唔系 sell 新东吓、啊？啊？咁你问我点样谷嗰个投票率？我唔知嗱、啊、呢一样嘢，周庭嘅参选。泛民系让路嘅，即系基本上系冇办过所谓叫泛民初选，即系当然泛民初选系咪一塌糊涂，大家心里有数。我由头到尾嘅系讲一样嘢啫，搞初选系好嘅，嗰、那个系咪一个初选，你哋可以去讨论。那个初选点搞，你哋可以去讨论。I don't fucking care， 我 care 嘅就系话边啲人参加初选，因为你参加初选系标榜咗一样嘢，呢个初选输咗咧，我系会支持赢咗嗰个人嘅。有呢个共识系好紧要嘅，因为你系会谂住大局去出发，咁你会着想大局嘅话，咁希望你系泛民嘅一员，希望就系话有一日你赢嘅时候，泛民嘅支持者会支持你。That's it。但系当然你初选点样搞，屌冇乜关系啦。咁当然就系话成个机制下边，你容唔容许有人系绕过呢个初选参加立法会咧？咁系得嘅，无论你动之咩旗出嚟都得，个机制系咁样。问题就系话唔该你认住呢啲人。呢啲人系绝对唔会以嗰个大局去思考，佢系会以佢嘅选情去思考，又或者佢心目中谂嘅大局去思考。所以如果你一心谂住支持 D 被 DQ 嘅人重夺议席嘅话咧，千祈认住呢啲样，你唔好投俾佢。如果你可以认住佢呢啲样，而觉得投俾佢冇所谓，你根本就唔系黄丝。OK， 呢个非常之简单嘅。港岛嘅选民系咩样嘅？中产保守，因为港岛山多地少，冇乜公共屋邨系起喺山边同海边，起喺山边同海边嘅多数系咩呢？豪宅，因为 view 靓，因为起喺山边同海边嘅楼系比较平贵过贵过喺平地起啊嘛，最简单嚟讲系 view 靓嘅字买得贵啲啦。咁即係變相嚟講，如果呢個屋村喺個海邊嘅話呢，變相嚟講地政府係用地價補貼咗即係住呢個屋村嘅人啦。港島係特別小屋村嘅。咁你問我港島個選民係咩樣，咁就好清楚啦。住大屋嘅人多，住舊樓嘅人多，保守嘅人多，中產嘅人多，搵錢嘅人多。咁嗰啲人会唔会睇到周庭觉得佢俾人 DQ 好卵惨，就一定会投俾你呢？我唔知，即系当然就系话有啲江山以前李柱铭打落噶啦，咁啊嗰啲人会唔会支持周庭？我真系唔知吓，但系问题就系话唔一定嗰啲人会今次出嚟投票嘅。周庭系有啲好心黄嘅票，唔等于佢投票一定赢。即系当然佢赢嘅意思就系、是、我第二节会讲，佢只要多票嘅陈家佩就得噶啦嘛，系嘛？佢唔係要攞到過半嘅票，即係點講呢？即係個 percentage 嚟講，你而家攞到過半啦。問題就係話，你有30萬個人投票，即係你要攞15萬零一票啦。即係簡單嚟講，咁如果你有20萬人投票，你要攞10萬零一票嘅啫。你係咪需要個票少咗？係嘛？咁你一個低投票率嘅選舉，大家係鬥小票，邊個冇咁少嗰個咧就贏啦。 最少嗰个系输啦。咁嘅呢次选举系，咁就大概啊系，仲有一样嘢，建制派系除咗陈家沛系冇其他人嘅，冇人出个声。因为其实呢点讲咗啦，即其实第一就叶刘练兵啦，第二就系话由过去嘅补选话俾大家知道，补选系有利泛民嘅，因为喺个整体投票里边咧，泛民嘅票咧可能有 55%， 可能有60%，诸如此类。咁好多人都会迷信咗，就系话应该即系揾一个人出嚟，大家有共识，咁同佢对选就 OK 啦。西九如是，真东如是。咁其实今次嘅选情唔系咁样讲嘅，即系当然今日就净系讲港岛啦，因为港岛又扑街，又扑街仔，冇个头出嚟俾人打嘛。咁第二节我就会讲佢噶啦。咁大概而家喺个选举睇到啲乜嘢，我就喺第一节讲晒吓。咁第二节我开始会讲。当我哋睇到啲咁嘅现象嘅时候，我哋要点样改变佢？我哋要点样令呢个选举系有利泛民再攞翻被 DQ 嘅议席？转头翻嚟。